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戴树杰半夜交手之事，听展昭言说并不伤其性命，只是卸脱那人一条手臂。端木崔立时断定那人必是余都，他曾细细检索过余都尸身，除了首级无所外，手臂被卸脱亦是一大伤处，想不到又是展昭所为，一时间气恼难当，对展昭刚生出的些许亲和之意尽数去了个干净。不过孰轻孰重他倒是也能拿捏个八分准，沉吟了一回，不动声色道：展昭，如若你所言不虚，杀余都的人的确不是你。倘若你能把真凶找出来，我或许可以考虑既往不咎，放你一条生路。 这有何难？我与余副统交手之时，现场不过寥寥数人。将军若能开方便之门，允展昭往高伯界营查问，展昭必不会让将军失望。 端木翠一笑，哼，我正有此意，只是 将军还不能信任展某，怕展昭借机逃遁。 不错，你功夫这么好，如果我松了你的束缚，小小的安逸城没有几个人能是你的对手。 将军嘴上这么说，神色却如此安闲，想必已经有了对策。 端木翠微微一笑，将案几之上铜壶的壶盖取下，当着展昭的面自腰囊中取出一粒碧绿色药丸投入壶中，刹那间水声滋滋作响，一股刺鼻的白气自壶口腾出。展昭面色平静，不置一词。端木翠走近展昭，衣袖微震，匕首重又滑落掌中，纸上略紧，已割断绳索结扣。展昭周身一松，尚未将断锁尽数抖落，端木翠的匕首已送至他心口。 将军是怕我不喝吗？ 哼，知道就好。展昭面色如常，伸手缓缓擎起酒壶。 将军先前提过要我去找杀害余都的真凶，想来也不会这么快就要我的命。我只是想知道饮下这壶酒我还有几日可活。 明日日落之前你都死不了。 日落之后呢？ 那要看我愿不愿意给你解药了。 也好。 话音未落，眸光一冷，指探如电。端木翠猝不及防，只觉腰间一麻，向后便倒。展昭长臂前伸，箍住端木翠腰身。只此片刻功夫，端木翠反应奇快，手腕急转，匕首已压住展昭咽喉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展昭手中的虎口也压到了端木翠的唇边。 哼， 展昭。端木翠怒极反笑，手上加了几分力。你若轻举妄动，我会把你的喉管割破的。 是吗？ 展昭唇角挑出一抹淡淡的笑意，意味深长道： 彼此彼此。 哦，那倒未必。喝下这酒，我还有回天的机会。可是我的手，如果稍微往前这么一送。展昭只觉得匕首冰凉的坚韧已经穿透重衣，面上却仍是一派云淡风轻。 是吗？ 说话间，他突然撒手，端木翠猝不及防，腰间支撑力消，身不由己，向后便倒。展昭他居然把端木翠给扔了。自古以来咱只见过英雄怜香惜玉把美人给扶住的，没见过展护卫这么不动声色就把人给扔了的，还扔得这样干脆利落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端木翠也没想到惊愕之情展露无遗，不过人家不愧是战将，处变不惊啊，临场反应那是杠杠的。就在他行将结结实实倒地的前一刻，据我细致观察，与对面倾角绝对小于15度， 一道银色光影自他腰侧急探而出，穿心莲花势如破竹，枪头迅速抱上帐内立柱。端木翠借力一弹，半空中一个旋身，黑发如瀑，练走光弧，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，枪头立转，如同银色环蛇直取展昭。展昭素知穿心莲花威力，当下不敢托大，去着枪头来势，双膝一矮，向后便仰，练枪斜着风势，自他面上不逾寸处带过，直击得他面皮生疼，方才堪堪躲过这一招。练环脆响，练身之活络几如蛇身，枪头重又翻转，展昭翻身如鹞，探臂捞起地上巨雀，想也不想直出手中铜壶，就听短促铿锵之声，穿心莲花何等力道，竟将铜壶穿身而过，铜壶串于枪头之上，倒似是枪头带了个铜球。端木翠怒不可遏，腕上施力，力道贯穿练身，将铜壶击飞了开去。只此片刻功夫耽搁，展昭唇角微扬，身形纵起，如同穿云惊鹤，掠出帐外。端木翠稍迟一步，待他枪出帐外时，展昭已跃上帐顶，足下借力去得极快，变故起得突然，帐外守卫都有些不知所措。端木翠几欲咬碎银牙，见展昭去势虽快，身形尚在视野之内，心下发狠，喝道： 拿弓来！ 如若手边有弓，端木翠却有七八分把握拦下展昭。只是帐门外的守卫皆是持戟步兵，要戟要刀的话，一搂一大把，想弓想箭却没法立时可得。待那个领命而去的兵卫一手持弓，一手抱箭囊，吭哧吭哧跑过来的时候，展昭早已不见了。 将军，弓！ 倘若这兵卫对端木翠多些了解，不声不响悄悄退下，也许就什么事都没了。要知道此时的端木翠正在气头之上，谁撞上谁倒霉，他居然还这么不解风情的来了句弓。端木翠慢慢转过头来，慢的这兵士心惊肉跳。 你不会跑得快点吗？ 啥？快点？可怜这兵卫很少跟高层直接对话，脑子有点浆糊，稀里糊涂之下居然还辩解了一句： 属下已经竭尽全力。 竭尽全力还跑这么慢？真正上场杀敌，能指望得上你吗？ 不能。 小兵卫终于领悟到，不能跟领导对着干，领导怎么说你就得怎么附和。 既然这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绕着这营寨跑。 属下谢将军点拨。 小兵卫欲哭无泪，一手把弓挎在肩上，另一手紧搂了箭囊，吭哧吭哧踢踏踢踏开始跑步健身去了。这一次他多了个心眼，没问端木翠要跑几圈，他生怕端木翠慢条斯理的回答： 是1000还是800，你自己掂量吧。 站得较近的守卫忍俊不禁，有几个定力不足的笑出声了，但是他们很快就不笑了，因为端木翠正看着他们，语气平和，但话中有话。 哼，很好笑是吧？你们跑的就比他快了？ 不比。 那还站着干什么？ 下一刻，铠甲金片的撞击声相继响起，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跑步健身的队伍。端木翠目光左右扫了一下，很好，剩下的兵卫都站得笔挺笔挺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不敢心有旁骛，世界清静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